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，那是包子。 没那回事，天津没错。 呀，他 去你查去。 好，对，我就依着您。 包公不为强暴， 是啊， 他炸过判官， 对， 下阴曹， 不错。 炸过国舅， 是啊， 炸过驸马， 不错。 炸过赵王， 对。 炸过丸子， 哎， 炸过元宵，炸过麻花， 炸过排叉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哪儿的事情啊？ 炸过， 他炸过驸马 陈世美， 这出戏叫炸美啊，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， 那是人家拿手 啊，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， 是是， 尤其是包公，裘派这个艺术 啊， 炉火纯青， 哎， 都爱听。 哎，同志， 哎， 我有个耳闻， 是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， 不过是学一点。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，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，怎么样？ 别介，我先您听听，像不像裘盛戎？ 是是， 裘盛戎的特点，声情并茂， 对， 尤其是他这个鼻音，脑音 是 鼻腔脑腔共鸣， 是， 使得大家都爱听。 行，您就省下耳音，你在这儿唱一唱。 通常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， 哦，导板， 哎。 行来， 你就听这个腔这个调这个字，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， 怎么样？ 那就算我对了。 废话，那算你对了，那行， 多少有这么一点，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。 开始了， 您就唱吧。 怎么样？说， 你唱了吧？ 啊、哦，还没唱。 没唱，你问我干嘛呀？ 包龙头，大作，在开封府王， 行，有点意思。 尊一声驸马爷， 咚里个隆的咚， 细听端了的，沉寂的端木里唱我呼。天的字， 但是李根龙，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，是提了赵瑞时，你的神色不定，我料你在元军定有天的气。 这话都给说明了，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。 对呀、啊， 告诉陈世美 啊， 小陈啊， 啊， 你假如去、啊， 您等等，这小陈是谁呀、 啊？陈世美啊， 啊，人家是驸马爷，管人叫小陈， 俩小玩笑， 好嘛，还开玩笑。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，包公说那不成，有人起诉了， 起诉， 起诉书拿出来了， 还有起诉书， 起诉人。金响莲，32岁，控告荒烧驸马，陈四美，喜新厌旧，杀妻灭子，逼死部下憨妻，罪孽甚重，望有关部门给予严惩。 欣赏完了于宝林、冯宝华二位表演的铡美案片段，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，送上一曲胡瓜演唱的包青天，愿开心快乐常伴您的身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开封有过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江湖豪杰来也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，天书神情如烟，彻底书是条好汉，穿山书铁臂神拳，翻江书身手不放，金毛书一身是胆，九叔一介金郎，心下和我。 不死病中尽。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穿银鼠神情如烟，彻底属虎是条好汉。穿山鼠铁臂神拳，翻江鼠身手不凡。金毛鼠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狼，旗下和武艺流传在民间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